OK， 这时间这里是仙头客栈，大家周一快乐。 嗯，各位好。 哎，又开启了咱们新的一周啦。那新的一周呢，这个周一第一天上班哈，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反正说实话，我有点感觉好像没回过味儿来。 哎呦，今天不是周五吗？ 啊，今儿不是礼拜天吗？ 好， 今天早晨一上班的时候，我和貂蝉就说，上个礼拜只上了三天班啊，感觉好像上了三天班再一休息，休的时候是挺爽的，但是休到周天的时候，在周一一来，觉得哎呦要上班了，好像这个整个人已经在那个状态里面已经懈怠下来了，已经就开始不愿意上班了。所以就怪不得说这个咱们上学那会儿，孩子放一个长暑假或者放一个长寒假之后，必须得收收心了。 嗯，是的， 是吧。我记得这个我们上学那会儿也是这个好像要提前返校。 嗯， 哎，返校了之后老师就开始啊 讲话了， 哎，讲话，你要虚心接受。然后开学之后呢，基本上头一个礼拜班里所有同学的状态都比较服，哎，所以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已经有点这个开学前头一个礼拜这个浮躁的状态了。放假放的哈，真的是不知道所以了。但是浮躁归浮躁，我们还是得这个来聊点正事儿哈。 嗯， 仙都客栈最近有一个倍儿大倍儿大的事儿。 没错 啊， 什么事儿啊？ 你来说呗。 招演员呀。 嗯呢。 嗯呢。 嗯呢。 就说到这儿啊，这周六的时候， 嗯， 我去到了我们这个仙都客栈这个先就是那个门店，那个就是新建的这个门店嘛。 哇，你去了？ 哎，我去了。 啊，就咱们的影视基地嘛。 嗯，没错，有一硕大的鱼塘。 嗯 嗯，全是鱼里头。 你去钓了吗？ 我看了一会儿。 姑妹，你要钓的话，那就不是你钓鱼了，是鱼钓你。 几乎就是甩竿就咬钩， 啊，真的， 嗯，全是大概两三斤的这样的花鲢， 哦， 还有很多这种特别小的小鱼。 那看来大掌柜也是投了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精力在里面，挺不容易的。你说这个貂蝉这种不会钓鱼的，去了甩钩都能上鱼，大掌柜，你这鱼塘里这鱼你得放生多少条啊，这密度有点太大了。好了，那开个玩笑哈，我们还是来说正事儿。这个刚才貂蝉说了，去到了仙都客栈的影视拍摄基地了。 嗯， 采访一下貂蝉，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这个场景现在搭建的什么进度了？已经 还在慢慢的搭建当中。对，但是已经装修的差不多了。鱼塘已经可以钓鱼了。但是我觉得在不久，我们大掌柜就会组织办一次这个钓鱼比赛了。 这是个好事儿哈。 包括旁边还有很多那种石头的那种搭建的小坐的和小就是小桌子，可以下象棋。 哇， 还有葡萄架子，说这个今年的90月份的一定会结葡萄。 哇，那还可以哈，吃着小葡萄，这个看着赛貂蝉，然后再钓着小鱼，再喝着小酒，哎呦，这个日子真的是赛神仙一般的日子哈。好吧，那这样这个今天继续来说到招演员的这个话题哈。你看我们现在听友里面真的是卧虎藏龙啊，有很多专业的人士已经来向我们咨询了。那当然了，我们不仅说缺乏专业的人士，还有很多哪怕你没有任何上镜经验，没有任何的拍摄经验，只要你喜欢，你想表现你自己，都可以来参与到咱们仙都客栈这个视频的拍摄过程当中哈。你想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你自己吗？那就来呗。没有任何的限制，年龄啊，长相啊，有没有经验啊，这个男女啊等等等等的什么职业呀，没有任何的限制。甚至您可以一家老少

份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你为我值得一个梦，跌倒你还好都在身旁，每个眼神都是我精神食粮，看着你那么包容体谅，让我决定尽全力送你全世界最好的。这东西没有人会不要，但幸福要靠两人把手牵好，看着你那么想着你，让我确定我相信你是全世界最好的。 I don't wanna lose you and I was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祝祝明天就交给 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你是我的老婆》送给大家，伴随着您在下班的路上，这里是贤特客栈。 各位好， 今天咱们贤特客栈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就是 一个是很神奇的话题。 嗯哼， 嗯，你觉得四娘和貂蝉，当然还有大掌柜，适合演什么角色？ 嗯， 或者你说 我适合演一个睡美人，往那一躺，哎呀，一睡一整天，一睡一整天。 我觉得我也是。我们还有听众留言哈，这个兔耳精灵说，他说报名。时刻甲乙丙丁我都包了，呵，你这还会有分身、哎、分身大法呢， 这 是 这个好差事就让你占了。 对，完你那就不需要别人了，反正你们俩就可以了、嗯、一个负责在那睡，一个负责在那吃， 得有一个人那个掌柜的呀，你当着、你当掌柜的 啊，合着就是享受的活你们来，完了遭罪的活我来呗。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好了，那这个贤德客栈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刚才大掌柜在广告期间还给我打来电话、说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期，已经开拍两期了，试拍了两期，来进行一下镜头啊或者各个岗位的人员之间的磨合。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演员需求量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大家现在就可以给大掌柜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了、那号码呢很简单，依然是13910113033。哎，我说那个常听咱们节目的听友是不是已经把大掌柜的电话都记下来了？ 嗯， 能背下来吗？ 差不多。 这样吧，这样吧，考考大家哈，看看谁能把大掌柜的电话背下来。我来看看第一个来给我们进行回馈的是谁，哪位听众哈、如果说这个大家能在第一时间从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上回复给我，告诉我你是背下来的大掌柜的这个电话号码，而且还答对了的话，四娘我考虑一下给你分享不到的惊喜。好了，那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名字叫做先头客栈，大家可以在先头客栈上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那今天呢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招演员，也等着你的美照、照片呀，还有你的自我介绍的小视频啊， 都可以 等等啊，对，赶紧发过来咯。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好音乐9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4月1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 OK， 这时间下班路上，这里依然是仙特客栈。各位好，我是思娘， 我是貂蝉。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这个不少听众都说了大实话。我最喜欢说实话的宝宝了。你看，我们有人说哈，说这个思娘演个豆腐西施肯定好，做买卖的漂亮妹子。 哎呦，卖得出去。 还有人说这个心目中思娘是个漂亮温柔的老师，貂蝉是个爱顶嘴的小女生。 我才不是呢， 这个我也喜欢。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这个还有听众说话说，大掌柜演老板，思娘和貂蝉适合做掌柜的侍女。 哎呦，俩丫头是吗？丫鬟 端茶送水的是吗？那还可以啊。这个如果要让貂蝉去这个端茶送水的话，我估摸着也略有点难为。 敢喝吗？我有刀往身后。 没准他就能偷偷给你下药，什么事他都能干得出来。 你小心了。 哎，这个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有听众发来了照片 对 和小视频。哎呀，思娘都看到了，非常的养眼哈。我们特别有一位听众特别可爱，他发来了他们家宝宝的这个小视频。 对，背绕口令的。 哎，背这个八百标兵奔北坡。难为死小姑娘了，怎么背也背不下来。 八了百兵了怎么说，哎呀忘了。 然后这个妈妈在旁边是急得要命，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然后姑娘就反应反应啊，再重复一遍。 小姑娘还是蛮聪明的其实。 哎，特别可爱哈。当然在这里哈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去找大掌柜去试镜就可以了。你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位听众，是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哈。这个宝宝真的非常的可爱，可以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那电话号码呢就是13910113033，微信同号。 对，也可以加微信来咨询一下。 对，当然说到这里了，我就想到上一轮的时候给听众抛出了一个题目来。说谁能在第一时间背出大掌柜的电话。测验一下大家的忠诚度的时候到了。哎呦，好多听众啊都发完电话号码之后还得告诉我一声，说我自己背的。我信了啊，信了信了。这个那这样我们挑到的呀是今天第一位答对的女孩子。哎，当然了前面还有好多男孩子都答对了哈。没关系，咱们下一次奖品送给你。今天之所以挑到第一位答对的女孩子呢，是因为今天的奖品是思娘自掏腰包的。哎，送的是价值800块钱的美容卡一张。哎呀，心在滴血呀。 哎呦，四娘的这个失误了可以说。 心在滴血，然后这心太疼了。那恭喜这位听众，名字叫做天，拼音拼起来的哈，T-E-N天，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子。 好， 恭喜你。 恭喜你。 哎，稍后呢可以这个私信给我们你的地址，那咱们快递到家哈，美容卡。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一位听众，四娘也决定忍痛送你一张。吉妈头上有犄角，为什么要送他呢？因为他可厉害了。 怎么呢？ 他把这个大掌柜的仙偷酒的广告给从头到尾背下来了。 哎呦，这厉害了。 嘿，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儿。 当然喝的是仙偷呀。 晚上不叫水， 早起不头疼。 平时喝二两 就可以多喝一杯。 哎，对。哎，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边。 好吧，很难为人啊。这广告我都背不下来，这个咱们听众都完完全全的背下来了。那同时也送给你一张美容卡。这个一会儿咱们私聊发送给我你的地址。我们把美容卡给你快递到家。好的，那今天的心灵客栈就到这里喽。咱们明天再见吧。 对，明天见。 好嘞，祝你用餐愉快， 拜拜， 下班了，拜拜。 真你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